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各位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我是金桥。来关注影视方面的资讯，由王凯、杨烁、董子健等主演的《大江大河》将于下周一在东方卫视开播。这部剧以改革开放为时代大背景，讲述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等为代表的先行者们在时代变革浪潮中的探索和突围，展开一幅由工人、农民、普通市民、个体户以及企业主、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海归组成的社会画卷。青春谍战电视剧《铁血殊途》将于明天登陆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这部剧由陈建执导，王子睿、冯文娟领衔主演，剧情以谍战戏中鲜少涉及的战略物资争夺为核心，将地下党、晋系军阀、国民党以及日军间谍汇聚在小小的东河县城，上演了一出风云诡谲的争夺大战。喜剧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已经播出4季，第5季开播之前，《欢乐喜剧人来疯》作为《欢乐喜剧人》的剧场版演出，将聚集一众喜剧演员，在2019年元旦在北京举行线下表演。今年最后一部超级英雄真人电影，也是唯一一部 DC 漫改的电影《海王》将于本周五登陆内地院线，比北美还提前2周上映。本片由华裔导演温子仁执导，一改 DC 电影暗黑沉闷的风格，代之以更为娱乐通俗的表达。大量特效打造的瑰丽海底世界和热血昂扬的动作戏份成为影片的最大亮点。有消息称，徐峥执导的囧系列新作《鹅囧》筹备开机，主演为徐峥、王祖蓝、彭昱畅。有媒体联系到徐峥团队，对方确认本片正在筹备开机，计划明年1月开拍，大部分在俄罗斯取景。新迷宫续集《新迷宫三生路》发布演员招募图，关于这个项目的更多信息也随之曝光。续作制作人仍然是新迷宫的制作人任江洲，但导演不再是辛玉坤，而是由现任导演牛伯佑自编自导。这部电影预计将于明年2月22号开机，11月22号上映。由吴镇宇、文松、吴志雄、于莎莎、伊云鹤主演，吴镇宇的儿子费曼加盟的喜剧电影《转型团伙》将于近期宣布上映日期。为了定档预热，昨天片方曝光了一组新剧照，吴镇宇携香港电影演员和东北喜剧人们一起上演一出笑川南北的戏中戏。日前，日本著名动漫《蜡笔小新》公布了第27部剧场版电影《蜡笔小新：新婚旅行飓风丢失的广志》的详细信息。新剧场版中，蜡笔小新全家将来到澳大利亚，影片还公布了预告海报、先导预告以及预售特点。以上资讯是由金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有0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见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英雄出击。 好啊，欢迎各位继续在下午的时光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为什么要说英雄出击呢？虽然我这声音肯定跟英雄没什么关系，不说狗熊已经可以了 这两天喘得太厉害。 哎， 但是今年真的是我们的话题啊，跟英雄有关系。 对了啊，这个今年的这个英雄电影啊，掀起了一阵阵的浪潮， 英雄辈出。 对了，然后呢，这个漫威之父斯坦李，这号称是这个漫威界的金庸啊，是吧？也是这个今年95岁高龄离开了我们啊。前两天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斯坦李先生所有的彩蛋大串联。 对对对， 那期节目差点给我累吐血，是吧？ 啊， 看了所有的电影，就为找那几秒钟，你说我累不累？ 那现在就是考你，考不倒了呗。那部电影的斯坦李是哪位角色是吧？ 哎，问题是也没怎么记住。今天我们说这事儿啊， 还是跟斯坦李先生有关系。 哎，这个在他过世之后啊，最近是传来一个比较新的关于漫威电影的消息啊，就是漫威系列首部华人英雄电影正在筹备当中。 华人英雄电影， 华人英雄电影 就是华人富豪电影， 不是《 摘金奇缘》， 不是那个， 不是 那个不是失败了吗？玩了。这个就特别不容易啊，我跟你说啊，特别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知道，从这个漫威最早的布局开始，钢铁侠对吧，我们就收到过这个华人中国特工 啊， 中国特工 专门给中国市场的， 对 啊，一版。 对，后来那个人不是有点问题吗？是吧？ 不提了， 对吧？就是说那种方式的，我们看到说他其实，当然了，咱们什么事情都有一次这个尝试，对吧？从最开始的这种合作，怎么合作呢？是吧？为你们 中国，你们中国不是爱看这个爱看那个，都你们中国这明星吗？咱们单独做一个就给中国观众看。 嗯， 哎呦，真以为我们人傻钱多呀？天哪，这就是这种方式，就是即便在那个时候的电影市场已经被证明了，这是一种哗众取宠。 嗯 啊，特别是你这么做，你别让我们知道。你说就让我们知道，对吧？就美国观众他没有那个给钢铁侠治病那一块，或者说他特别短。 哎呀，那个往事你就不要再提了。 啊、往事不要再提，他一差点进去。 哎， 进去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英雄彻底进入到漫威的世界当中去了。 哎呀， 知道吧？ 哎，今天怎么这么危险呢？ 漫威嘛，慢慢的危险了啊！就这次这个英雄，这是。就是打坐地根儿起呀、啊！你听我这普通话，坐地根儿起，他就是一个正了八经的英雄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哎， 正儿八经来说，就是说以前那个就是乱七八糟的，是吧？啊、没有了， 没有了， 正儿八经的弄一个亚洲面孔的漫威超级英雄。 对，对人家这个漫威这个这次是真玩啊！ 也有了吗？ 有了，首先 几个月了， 什么几个月 啊？不是还差几个月就来了？ 孕育当中啊。这个华人英雄的角色设计灵感就是出自李小龙，哎，这个咱不用说，这个华人的影响力就是在电影界， 啊、在特别是在西方啊， 对， 李小龙， 哎，然后这个超级英雄的名字呢， 嗯、 哎，这跟张帆比较配合， 为什么 啊？这个超级英雄的名字叫上汽， 那为什么跟我配合？ 你是不接下气。张帆扯的今天都上气不接下气了啊！ 不是，我以为跟通用有关系， 没有啊。这个他这个官方英文名叫商奇，就是说、啊 嗯、 翻译过来有点就是商奇吧。但是我看人写的就是上气， 音译的意思。 哎，对啊，这是一个精通多种武术的超级英雄， 嗯、 曾经是复仇者联盟的一员啊。他的父亲呢？你听这名叫的啊？他的、 嗯、 哎，他的父亲是一个反派。就这么设定，现在是这么设定的， 哦哦、 就是儿子是复仇者联盟当中的， 嗯嗯、 然后父亲是一个坏蛋、 嗯、 啊，叫傅满洲， 这一听就是美国人起的名字， 对啊，傅满洲啊，然后呢，这个谁呀、啊？善用18门兵器，没有超能力，但是呢，击败了众多超人类的对手，最终是加入复仇者联盟， 就是说这个上汽是吧？ 上汽 对、 嗯，哎，然后这个、 啊、你说这上汽，给你补充一点啊 啊， 我看到一个这小道消息啊， 嗯、 说上汽其实他这还有一姓，你没说出来、 嗯、哦， 上汽姓郑， 姓郑啊 啊，叫郑上汽。 我怎么就是想乐呢？ 哎呀，就是蒸包子是吧？ 啊、 哦，郑上汽啊、 哦， 然后。这个郑上气哪儿来的？有出处啊、 哦！ 你刚才说了一下他这个家世是吧？ 嗯， 我跟你说他哪儿人？ 嗯 啊，跟你说他哪儿人？ 哪儿人？ 出生于中国河南省。 哦， 哎，别笑啊，这个其实是有这个原因的。 嗯， 我们知道河南是武术大省了、 啊。那对啊， 对吧？ 啊， 哎，自小就被父亲和老师教他练习武术。 嗯， 所以他后来你说他没有超能力嘛，对吧？一开始没有超能力， 哦、 但是呢。哦精通18般兵器， 对， 哎， 嗯， 这就是他的超能力，就是 出处啊， 就是中国武术本来就是一个超能力， 对啊。然后这个漫威呢说正在积极寻找亚裔的演员和导演，并且编剧已经找好了，是《神奇女侠1984》的编剧，啊，就是估计是一个，《 神奇女侠1984》是第二集吗？ 应该是吧， 哦、 哎，是， 应该是，对。 但你为什么找一个 DC 的编剧呢 ？DC 电影的编剧呢？对吧？啊，这个也不太了解啊， 挖墙脚。 哎，当然，这种多方合作也是很正常的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有的所有的消息，就是如此。 哦、 哎，就是正在筹备当中，就 这个要诞生的这个亚洲面孔的。 嗯 尤其是华人的是吧？ 哎， 漫威超级英雄。 那我就说呀，这个谁呀、啊？这个网友们啊， 嗯， 大家真的是就是特别兴奋，为什么呢？ 嗯， 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见，漫威它早早晚晚会有中国英雄， 嗯， 真的，这个是必须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像，它是一个商业电影，对吧？ 嗯， 你商业电影的话，你咱们谁，你世界各地谁是大票仓？咱们中国这漫威粉丝太多了嘛， 赚谁钱编排谁， 对，嗨，凭什么不地道的？不是编排啊，就是说他一定会有 创造， 哎，就是讨好粉丝吧，可以这样说，是不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嘛？ 嗯， 但是也有人说了，说你这个事儿啊，真不太好弄啊。刚才你说那个就是《战金奇缘》，其实他有点这意思。就是、 对，虽然那个不是超级英雄电影， 对， 但是它其实是开拓亚洲市场，结果啊、 哎、啊， 没开拓了。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就是说呢，这个好莱坞啊，就是漫威，人家会玩啊， 一定要找亚裔演员和导演。当然编剧他基础的这些东西他让一个比较成熟的编剧来做，对吧？但是你想这里边很多的细节包括场景包括一些这个文化方面的东西他要请教懂的人，这样呢他才能够争取做出来，就是说我们看着有这种认同感有代入感这样的角色，对吧？ 对， 毕竟作为商业电影这是他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其实呢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形象的这个建立啊，就是这个电影未来的出现也让我觉得挺兴奋的啊。我真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么形象， 不容易。 对，因为这就是你看小时候看电影吧，李小龙那时代我没经历着啊，没经历着。后来你看我们这么多的是吧，这么优秀的这个 华人演员、 李连杰、成龙、甄子丹是吧，周润发都在好莱坞有过。 对，你说的这几个都是有相似的好莱坞经历的 是吧。哎，尤其你看这个成龙和李连杰这两个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片段啊。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吧，就是我们中国影人他们在好莱坞的这个发展之路。 我听出了你这个潜台词了。就是说在这么多演员当中，不管是老的啊已经过去的那些，还是现在正在势头正猛的那些年轻的，哪一个适合这样的超级英雄的角色？ 对， 是吧？ 哎，您觉得您心目中如果要出现这个上气正 是谁的脸最好， 谁比较合适啊？这个咱们说的过程当中呢，就告诉大家，网友们现在呼声最高的一位人气演员， 已经有评选出来了， 不是评选出来，就是大家呼声比较高的 谁呀？ 两个演员，我不告诉你，你想想，现在人气比较高的啊，咱们先听一下。 你和我不太可能啊， 你这话说的当然不可能。首先人气是有了是吧，但是我们 不是气人是有了， 我没有上气。好吧啊，三十秒广告之后我们回到四点游戏，告诉您哪两位演员呼声最高。 都怨你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三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1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1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好，四点有戏啊，我们说这个现在呼声比较高的两位当红的演员哈，这是网友们都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个首个漫威中国超级英雄的演员 啊。现在要公布答案了是吧？ 哎，这个其中一位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刚刚这个展现了自己精湛的演技和这个特别棒的身材啊，就是这位小生啊。 谢谢你帮我报仇， 我该谢谢你。其实我拿你做了个实验。我和你有一样的噩梦，一样的恐惧，放脚、练枪、开裁缝铺，都是为了回避我最应该做的事。现在实验成功了，你都能做到，我也一定会做到。真是个体面的小伙子。 你才是大夫，我是你的小白鼠。 谢谢这个体面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邪不压正当中的彭于晏。 对对对，100分的邪不压正，99分的彭于晏。 嚯，是这样 说的。有人说啊，转载一下 是吧？周韵就1分啊，姜文没分。 不能这么说 啊，上气啊， 上气，上气有可能就是这样一副面孔，彭于晏的脸是吧？ 我觉得就是年龄、岁数、人气啊，各方面综合考虑，我也觉得彭于晏比较合适。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身材，这个很重要。你看漫威超级英雄都有一个特点是吧？就身材确实每一个个顶个的。 对， 都是好身材。 对，而且这个这么长时间经过这个就是几部电影的历练嘛，可以说我觉得彭于晏啊，就是出演动作戏是没有任何问题。你看无论是体育题材是吧，这个破风， 对， 还是说那个跟张家辉那个是吧，好，从那时候开始，那身材就 那个应该怎么叫自由搏击是吗？ 对，那个就是练出来之后那激战嘛，练出来之后就没回去过。 哎，是 是吧？ 是 从那儿练 过去，大家不觉得彭于晏是那样的？ 对，是的。 你说他身材好，但是他没有那些肌肉块。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后来的这个湄公河行动， 对， 再加上就是我们说这个 战争戏也好，这种纯的这个搏斗的这种题材，他都适合。 还演过一版的黄飞鸿嘛，少年黄飞鸿， 对对对对， 是吧？ 另外还有一特点，刚好你说到这儿了，这一句我觉得绝对要分享。就是有人说看这个叫什么，这个邪不压正的时候，他们说彭于晏啊，在这个当中啊，体现的满满的是一种漫画感。哎，你别说，你仔细这么一琢磨，他那个脸的那个精致，包括那身材，身材有的时候都有点感觉是有点夸张了啊，就跟原来我们对他认识，那这种夸张恰好是符合了漫画的那种感觉。那是不是他就是跟这个漫威还真有缘，是吧？但是这是群众的呼声是吧？没官宣啊。 对，这是就是咱们网友们的这个大家觉得这他是比较合适的啊。 这是第一位。 还有一位，那就是郭尔丹同志。 谁？ 郭尔丹呢？不知道郭尔丹是谁、 懵了。 就魔兽当中的郭尔丹 呢。吴彦祖 、这也是其中呼声比较高的。吴彦祖上一次跟我们见面还记得吗？就是吴彦祖有一个先天的优势，他跟国外的合作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 这个《古墓丽影》最新版，吴彦祖演了其中一人物，而且吴彦祖也已经过了那个就是鲜肉时期了，对吧？现在是可大叔也可鲜肉，是吧？就是沧桑一点也成， 对对对， 打不打扮再嫩一点 也 可以， 也 就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岁数，而且，上次出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古墓丽影》当中的时候啊。我说这肌肉块也可以的啊，也是特意练了练啊。 对， 虽然比这个彭于晏这种就是比较劲爆的身材稍微差了点， 是漫画身材 的。对对对对对，确实还稍微差一点啊。但是吴彦祖确实演技啊，对吧？各方面， 而且他多年的动作戏的经验 对 很足。 包括我觉得这两个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艺德之高尚，对吧？口碑之这个精湛是吧？演绎之精湛， 这两人确实没有太多的那样的新闻。 对，就是口碑之纯粹啊，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呀。 你这形容的真是 打一张这个国际牌，特别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啊，就是这几他们的老前辈啊，这几位影人啊，成龙、李连杰， 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就这些是不是也可以是当中的人选 啊？对吧？你看这谁呀？这个树新峰啊，树新峰又给我们说了 啊， 他提了几位，他说沈腾 啊， 沈腾、小岳岳，还有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大鹏 啊，不是，嗨，他说的肯定是 那个北京搜狐广播的大鹏， 哎呀，早就不是了，导演大鹏， 导演大鹏， 他有一个概念，他说这几位都是符合漫威平民英雄的感觉， 是吧？ 就是长得是不是特别大众， 对吧？就是如果你要有这个喜剧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他们几个出现也是那很正常的。 如果真要有这个配戏，我觉得这几位不错，是吧？ 你别忘了，那个谁的身边已经有一个中国人了，那个 谁， 奇异博士身边。不是有一个本尼迪克特王吗？那人一看那就 是个中 国人， 对对对对， 是吧？中国人面孔吗？对吧？ 而且那个特别讨巧 啊！是啊，我觉得你有他了之后，那小岳岳出现就有点不太合适，是吧？你不知道漫威里边有没有五环之尊？来吧，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其实这老几位啊，这老几位当中，成龙还算是非常成功的。 我越觉得你是在说那个选傅满洲的人选呢。 对， 就是父亲反叛， 首先能打呀，但是而且，但是是这样啊，如果你要说选一个这个，就是叫怎么说，这个坏蛋是吧？选一个反面角色，我觉得还是李连杰比较合适。 不过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成龙好像都没有演过， 他没演过真正的坏人。李连杰在好莱坞他净 演 坏蛋， 对， 是吧？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李连杰虽然从这个影响力上，从这个票房上吧，他这个首先没有什么就是特别赚钱的大的电影，但是呢，他从这个票房盈利上来看，就基本上他到了这个好莱坞之后，就这些作品啊，什么《致命罗密欧》啊，什么《龙之吻》啊， 还有那个平行宇宙那个叫什么？

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看儿童医院周边车多路段。复兴门北大街北向南，月坛南街东西双向，南礼士路的南北双向，以及乐道巷的东向西方向啊，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上气出击。这上气不是我们发明啊，这是来自漫威最新消息啊、哎。 不知道以为咱节目拉着大客户了， 上气。 哎， 这是一漫威超级英雄当中的一个新人即将出现啊， 上气症啊。 哎，这人家中国念法把正搁前头 啊、哦、 外国人才那么说的。 上气正。 哎，对，他是说这个漫威超级英雄的名叫上气 啊姓这是姓正。 我怎么觉得老觉得他跟你一样感冒了，正上气不接下气的在这喘呢。 对对对， 我的妈呀， 正合适，正合适， 这名起的啊。啊，又叫正合适是吧？ 哎呀，正常气， 就正常气， 正常气，这是、 啊、 其实漫威漫画当中就有。 嗯啊，其实不知道他们这个上气这是怎么起的啊？我觉得啊，这个首先你看咱们，中国文化当中这个气的概念，是老外们最感觉到比较奇异的， 嗯、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什么呀， 功夫熊猫里边的 功夫熊猫当中，他也就是他 气功 做出自己的这个研究。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老想把这个气弄成一个比较有形的东西， 具象。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气是啥，是吧？ 对对对 对，我就知道你上气不接下气，我也不知道这气是什么东西，是吧？这个，但是中国人都理解， 是吧？就大家一说是吧，你这个你气要稳呐、啊，是吧？气要沉得住气呀、啊。 气定神闲， 哎，就这些概念，就是在我们文化血液当中， 这玩意儿来自于就是过去叫道家的，对吧？ 啊、哦， 这个概念里面就是说气、嗯、养气啊、嗯，等等等等。 哎， 但是这个因为文化差异嘛， 嗯， 他理解不了， 对，所以他就是他越好奇，他就老。 所以你看名字、嗯，他为什么这么气？他就是希望把名字里面也带上这个字。 而且你看这个上。是不是啊？就是咱们著名的文艺广播主持人尚远的尚吧，他上 是那个尚 吗？人家上气嘛，对吧？就是说这个人特别崇尚这种气的，是吧？修炼嘛，对吧？ 这是你的官方解释。 气吧，上气，那真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上气，那也太俗了吧、哎，是吧？正往上气儿呢。 反正甭管它是什么，这上气基本上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三里在去世前是吧？ 哎， 其实就已经说过这样一件事情。 对， 这个上气呢，就代表着漫威英雄当中的亚洲面孔，他、 嗯、 是一个中国人。 嗯， 这个英雄什么时候出现？但是我们还没有确定的日期。 哎， 可是呢，他即将会是在。应该在复联当中有他的一个份额吧、 嗯、哎然后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讨论的就是啊这个闯到好莱坞的咱们这些老牌的啊、哎、动作明星这些 谁适合演上气 或者说谁适合演上气他父亲 对、 啊、 对 对, 对 你说为什么郑上气的父亲姓傅呢 哎 傅满洲啊 这杨子 你那姓郑那事儿准不准、啊？ 哎，别，一个郑一富怎么了？ 这么来的 是不是？ 这里边还有隔壁老傅的事儿，也有可能是不是这个消息说他的父亲叫满洲，就傅满洲， 不是他母亲也姓傅， 也姓傅、啊， 傅傅德正。 你这就别瞎编了啊！好，咱们回到咱们的主题当中来，因为现在知道的这个郑上气的这个信息啊太少了、啊。 我跟你说，我这刚才在上半时段说那个话，肯定有人有共鸣。万大伯刚才说了嘛， 啊、 我上半时段我说蒸那馒头，他说上气的感觉就是蒸包子， 哦， 上气了，蒸上气 了， 对吧？ 您那就叫郑上气。 而且他说不考虑一下彭于晏，我们刚才已经考虑过了，呼声最高， 我们一直在努力考虑彭于晏啊， 呼声最高的彭于晏是之一嘛？ 对， 还说了有那个谁。另外一个燕，吴彦祖 啊，对啊，因为这个是咱们中国网友啊，咱们身边的人这样说，不知道咱们的呼声他们能不能听到啊？ 有人啊，记性还是好啊，比咱们好啊 啊！ 我爱茶叶蛋， 啊、 人家说了， 嗯、 说好那亚洲面孔不是胡影侠吗？ 胡影侠， 胡影侠哪儿去了？ 胡影侠， 对不对？ 胡影侠这个胡影侠好像是个女性角色嘛？ 对。对对对对，当时说过这样一个， 嗯， 然后那个美嘉刚才这逗乐啊，他说、嗯、郭靖啊在漫威里出场了嘛， 啊， 拿着弓箭打鹰眼，射雕英雄传， 啊，据说鹰眼后边还蛮厉害啊，特别厉害啊， 那个苦涩开心说、李小龙原型你们刚才提到、那不应该就让陈国坤上了， 对 吧？陈国坤， 对，南福尔摩斯说这个超级英雄应该是馒头房包子店小二出身啊。就是、 还是功夫熊猫， 哎，就是还是围绕这正常气来的啊，好，咱们这个，今天还是回到这些老牌的这个中国影人上来啊，他们都在好莱坞打拼过。刚才我们听到是李连杰啊，他在这个《致命摇篮》当中的 对、 片段、啊， 有人提醒了一下，那个名还有一个名字翻译叫《龙潭虎穴》 啊，那个、名字多了去了啊，好多翻译啊。接下来再来听一段，这是另外一部电影叫《致命罗密欧》， 哦、 但是没有。绝命那个朱丽叶没有啊？ 嗨， 只有罗密欧。 你怎么会跑到我这 儿？我有事想问你。 我不想听你说，你赶快从我这滚出去，不然我就报警了。 不要。 不，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胆子越来越小的罪犯。你想干什么？ 啊，这是我弟弟遇害死之前打过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你商店的电话。 是的，不错。不过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话？ 他给你商店打过电话。 对，但是不是找我。收款台有个姑娘，也许是找他的。嗯，偶尔我哥哥也会来。 你哥哥？ 科伦。他有时会从商店打电话，多数我不在的时候。 你能不能问问他？ 是莫里斯和他手下。听着，阿巴克，我想 对不起，我的名字叫汉。 好吧，汉，让这些人看见你，你的麻烦就大了，所以我建议你跳窗。 我喜欢走门。 反正死的是你。 你要觉得好吃就再来电话，广东小吃随叫随到，谢谢。 嘿，你在奥迪小姐这干嘛呢？ 她是送外卖的，闷蛋。 你在这等着，听着，我说过我叫莫里斯，你听见吗？ 你说的对，很抱歉，我总是想不起来。 嘿，伙计，闻到香味了没有啊？ 没有。 你的小吃在哪儿呢？ 你饿了吗？ 守住大门。 哎，这个电影叫《致命罗密欧》， 我以为叫《喜剧之王》呢。我就是个送外卖的，番茄蛋饭12.5， 对， 加底呢。 这个是他其实还是比较早的，这是华纳出品的一部电影啊，《 致命罗密欧》。 哎，《致命罗密欧》这个后来又有一部电影，就是他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就是演一个，就是有一些电影他就是维持自己当时在中国的人设。 啊， 这个电影其实名气不大啊，虽然他也挣了点钱啊，而且评分也不是很高，5分吧，好像是。IMDB 好像现在不到6分，后来呢，就逐渐的他去演一些反派了。啊， 对， 包括就是演一些特别硬朗的角色，以至于大家有一段时间都不太习惯，对吧？说李连杰这个打斗不是这种风格呀，是吧？他是小快灵啊，这就或者是英俊潇洒帅气啊这种风格，对吧？但是一到好莱坞呢，这个打斗风格整个就变了啊， 其实有点暗黑的意思。 对啊，就是一个特别冷酷无情的这么一种人设，对吧？后来就是这部电影呢又特别的有名了，就叫《宇宙追击令》。 哦， 又有一个名叫什么来着？就是叫救世主吧， 好像是那意思，就是他一个人演了好多个他， 对对， 不同的宇宙嘛， 平行宇宙的这个概念啊。那这里边啊，我今天看这个前面的时候，看电影前面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哎呦，这特别新鲜的面孔 是 啊，特别特别让人惊讶啊！原来没想到，会有此人之出现啊！来，咱们一起听听这个片段，你看你能不能听出来？你肯定听不出来， 配音谁能听出来？ 听听啊。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别开枪，要遵循程序犯错。我们要活的，不要死的，你明白吗？为什么不回答？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有了，别动！你听到了吗？快追，快打！举起手来，只剩30秒了，拉得紧。 那人究竟是谁？ 你一定是新来的。劳德克在哪儿？ 我再警告你一次，快点把你的手举起来， 别动。你把枪放下， 我要杀了你。 你不会。劳德克在哪儿？ 就是演这个其中之一警察来抓李连杰这个人是谁呢？ 就那个声音是吧？听清楚了，就是那么说话那个人是吧？ 这人是杰森斯坦森啊，这也算是两位中国大腕的合作吧，李连杰跟郭达的合作。哎 呀，那个时候杰森斯坦森没多少人知道呢，是吧？ 对，非常之年轻，而且还有不少头发呢啊。这个杰森斯坦森其实跟李连杰还有一部特别有名的电影，就是《游侠》嘛。就是 游侠 杰森斯坦森，他一人演了两个角色， 嗯， 就等于是那人变脸了， 嗯， 哎，还有后来的敢死队， 敢死队里面有合作， 一起 对对， 哎，变成队友了，嗯，啊，这个看来这个还是啊，因为长得比较像郭达啊，所以就是李连杰这比较亲切，哈哈，哎，这个是李连杰的这么几部吧，就为大家听一听啊，这 李连杰是其中一位啊， 对， 你刚才说了在好莱坞闯荡的， 哎，其实但不管怎么说吧，这还是有头有脸的角色啊， 嗯， 但是你像。这位老兄就确实成绩很一般，当时呢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大牌的明星了，前一阵子还出来来着啊，但是在好莱坞的成绩不尽如人意。 Jack is a big my destiny and the beginning of yours. When you first came to me, you were the most undisciplined youth I had ever. 你说两个中国和尚是吧？说起来英语倍儿溜，你说老觉得有点别扭啊。 两个中国和尚 啊， 那这是什么？ 防 弹 武僧 啊，哦， 周 润发， 哎， 周润发的几部电影都不是很成功啊，包括《安娜与国王》啊， 《血人人仍未冷》是吧？ 哎、 是这么 对对、嗯，就是说他的这个发展为什么受到局限呢？因为他是以演技著称的，对吧？嗯、他也曾经有过这种就是叫做香港英雄是吧？香港枪手、 嗯， 然后好莱坞的故事这种尝试失败了。后来呢，也拼命地进行了几次尝试，包括这种防弹武僧，这个是吧？ 对， 防弹武僧他打的那风格极像卧虎藏龙啊，也是满天乱飞啊，这嘣嘣乱蹦，哎，但是就是不行，这电影的表现就是不行。所以说，要这几位当中，要说这个成绩最好的，那还得是成龙、啊。 哎， 成龙跟好莱坞的缘分其实从哪儿开始的呢？从这个1994年的这个红番区就算开始。哎，当时呢，就原来说是这个就是转向国际化了，然后呢，后来没有到纽约取景，虽然他讲的是纽约的事儿，去到这个温哥华去拍的啊。 那个拍的。红番区不是是在温哥华拍的纽约、 哎、不对、 哦、 是这么一个啊。然后在这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特别的成功嘛，而且还为成龙夺得了就是美国 MTV 终身成就奖、 哦、 你知道吧、 哦、那个时候就拿了 MTV 终身成就奖， 甚至是谁给他颁奖呢？昆汀塔伦蒂诺给他来颁奖 啊。所以也促使了成龙就是每年以这种，其实是他是以这种就是好莱坞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贺岁 的戏剧， 对对对对，就是每年有一部、嗯、 对。那么在这之后的我是谁又是去在荷兰拍摄，对吧？他是越来越国际化的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一个好人还是 一个好人？ 说一胆初心 嘛，一胆初心 对 啊。但是在那之后，最有名的就是这一部电影了。记这歌吧，这在这电影当中。泰山丁塔克两个人动辄就开始跳舞， 嗯， 非常搞笑啊。 这个电影其实跟咱们周五的节目其实名字很相似嘛，是吧？ 啊， 这巅峰嘛，巅峰会，人家叫巅峰时刻，是吧？ 对，以后咱们周五就看这电影。 嗨， 哎， 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美国观众可能最认可的一部。 对，这个巅峰时刻呀，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能获得这么大的一个成功、啊、 他这个搭档的这个关系可能在美国也比较讨巧。 对，这个电影就是咱们这个一共是三部嘛，其实第一部他火呢，他为什么火呢？你知道当时成龙片酬才$400万，非常之少，而且投资一共才啊3000多万、 嗯、 啊。然后在这个成龙和这个黑人演员克里斯塔，本来克里斯塔克就没什么名 啊， 哎，就是我们知道，然后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巅峰时刻》， 对对对对对， 是吧？《巅峰时刻》，然后这个没有想到说， 对人说了是《尖峰时刻》 啊，《尖峰时刻》对啊，没有想到他们上映一周以4000多万的这个成绩登顶了他们的周冠军，而且甩开第二名啊，好几千万啊。最终是$1.4亿的黑马姿态杀进当年的这个票房前十， 当时肯定是意料之外的事儿。 对，而且就凭借这个电影啊，让成龙也到了周五嘛，是吧？巅峰时刻嘛。 这样啊，拍小片的和那个 Raven， 我们打算改了，周五叫尖峰会， 以后对我们叫尖峰会， 尖峰 看谁那个比较长得比较奸诈一点啊。哎，他还登上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是吧？所以说当时的风头一时无两啊，这也让他能够在好莱坞，成为这个国际化的巨星。 啊、 再然后我们知道他，获得了这个什么呢？就是终身成就奖。 这是去年吧？ 对， 是奥斯卡。 对，奥斯卡的终 身 成 就 奖。 嗯、 哎。行了，咱们今天呢，这个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盘点了啊， 大家可以继续啊，继续来选一选谁适合那个上季， 哎， 是吧？ 对啊，这个现在呼声比较高的就是彭于晏和吴彦祖啊，人、 嗯、 还有很多个人选呢。如果 刚才有人说了 啊，刚才我已经看到一个答案了，有人说吴京，好不好？ 哎，嗯，好啊，但我估计他过去他们那帮人得害怕，战狼来了， 看看 吧，哎，看看吧。看看这个角色怎么样。另外那个胡影侠，我觉得那是吧，那也得，你不能撂下呀、是吧、 女打星， 哎，也得有啊、是吧。总之呢，这个漫威现在是我们说商业电影、尤其在娱乐市场上一个最大的金字招牌，是吧？这系列电影 无人能比。 哎，我们也特别期待啊，能够有中国超级英雄形象的出现啊。好了，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尖峰时刻三》结尾的花絮吧。这是成龙电影的标配啊，一直延续到好莱坞的这个制作当中。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气死！ 什么？ 是 freeze、 oh, freeze。只要他能眨眼，海鲜局就海鲜，只要他能眨眼，海鲜局就会海。 秘密情报不是海鲜。 我知道秘密，我也知道情报。 秘密。 可是这两个绕嘴的词儿连在一起，结果就成了海鲜。 开始。 啊！这毛线掉下来了。 开始。 哦，我没事吧？ 没事。 啊！拳王阿里来了，来呀、啊！我很痛。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